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22集。秋意在医生说完话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医生点点头，转身从几个人面前穿过，走进了病房，给护士交代着后面要注意的事情。边南在秋意沉默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他的答案，在听到医生在病房里并没有提到让病人准备进 ICU 的话时，他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他慢慢地走到了秋意的面前，秋意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布满了红血丝的眼睛里满满的全是痛苦。 秋意，你是不是放弃了？ 是。 为什么？人还活着，你为什么放弃啊？你在想什么？怎么就放弃了？你疯了！ 南哥，南哥，南哥，你别这样。秋意也不好受， 不好受他还这样，他说不愿意抢救，你就不抢救了吗？他是你爸，你要怎么跟二宝解释？ 抢救，也就是在 ICU 里多痛苦几天。 叶南没说话，说不出话。最后，他看了秋意一眼。转身冲下了楼梯，一直冲出了医院。边南才在路边的花坛上一屁股坐下了，抱着头。他没法再在病房外面待着，眼睁睁看着邱爸爸的生命就这么一点点消失。他狠狠地咬着嘴唇， 就这样了，就这么结束了吗？邱叔叔就这样马上就要走了吗？ 边南只觉得全身都发冷，他没有权利干涉秋意的决定，有些事他也知道。的确，抢救与不抢救的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病就是这样，谁也无力回天。可哪怕是理智上能明白，甚至也知道邱爸爸反复强调不愿意这样折腾，但情感上他也难以接受。边南不知道自己在路边坐了多长时间，路灯亮起的时候有人走到了他面前站下了。边南抬起头看到申涛脸上有些灰暗的表情时，知道躲不开的那一刻还是就这么来了，眼泪一下滑了出来。 你都那么难受了，秋意会有多难受？ 我知道，我知道。 他转身往医院里冲了进去，来不及等电梯，边南直接从楼梯跑了上去。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两个护士沉默地正撤下各种仪器的管子和线。秋意静静地跪在病床前。边南走得很慢，走到秋意身后，他停下了，跪在了秋意身后，伸手用力地搂住她。秋意没有动，过了很长时间才低头抓住了他的手腕，抓得很紧，手上有温热的感觉。秋意的眼泪一颗颗砸在了他手上。 秋意，别难过，你别难过，你没做错，你没有做错。爸，爸。 这是边南第一次看到秋叶哭泣，看到他从来没有外露过的痛苦和悲伤。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能让秋叶好受一些。他自己也同样难受。听到秋叶压抑着的哭声，他除了紧紧搂着秋叶，已经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没有经历过至亲的生离死别，因为淡薄的家庭关系，他甚至都没像别人那样想象过如果有那么一天。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死亡，第一次看到生命逝去而无能为力，第一次感受到失去亲人是多么痛苦的事。万飞和申涛把他们从地上拉起来的时候，边南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像裹着厚重的棉被，连声音都听得不太真切。他唯一还能顾及到的就是秋意，他紧紧抓着秋意的胳膊没有松手。在医院里坐了半个多小时，边南才慢慢缓过来，看着坐在他对面椅子上的秋意。本来想象中秋意悲痛之后的爆发并没有出现，秋意在发呆，表情和眼神都回到了平时的样子，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 有些手续要办。 哎，我们去弄，你在？ 没事，要家属签字的，你们办不了。 边南脑子里一直有点发空，办手续的时候他紧紧跟着秋意，手续都有什么内容，都是怎么回事，他全都没注意。他只是担心秋意那种巨大的要爆发的状态居然被秋意又狠狠压了回去，这让他担心。而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痛苦的事实，在家待着的秋燕还不知道爸爸已经不在了，因为秋爸爸这两天情况恶化得快，加上秋燕周末已经在医院熬了两天，所以大家今天没让他放学了才跑来医院，他还在等哥哥们忙完了回去跟他说说爸爸的情况。这该怎么说？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已经算是春天的季节，今天却出奇的冷。 都回吧，谢谢了。剩下的事我明天再过来处理。 没事，不差这一会儿。 先一块去你家吧，二宝。 你下船就这两天时间，都没在家待过吧？ 想在家待着还不容易吗？跟我们还客套什么？万飞招手，叫了辆出租车过来。最后几个人全都上了车。边南一直没说话，坐在秋意身边握着他的手。秋意的手本来就挺凉，平时总爱拿他的手来暖着。今天他一直握着秋意的手，却没能让他的手变暖，依然冰凉的。回到秋家的时候，秋燕还没睡觉，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几个人进了屋，秋燕愣了愣，眼睛猛地瞪大了，从沙发上跳了下来，站在茶几旁边愣着。 二宝，爸爸，爸爸。 秋燕看着他，似乎在想该怎么说。秋燕没有说话，开始慢慢往后退，一直退到了里屋门口，最后又退了两步进了屋里。没等秋意再说话，他一把把门用力地关上了，接着就从里上了锁。 放在里面。 我跟他聊聊。饿了，煮几个饺子吃吧，别想理由。 行。 边南马上转身拉开冰箱，找了两袋速冻饺子出来。关上冰箱门的时候，他突然很想哭。没有邱爸爸从屋里推着轮椅出来的场景，让他很不习惯。如果是以前，这会邱爸爸肯定会笑呵呵地出来，说一句怎么都跑来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原样，却再也不是从前的感觉了。甚至没有了邱爸爸那个烤着腿的电暖气，屋里温度都低了好几度。邱毅拿钥匙打开里屋的门，邱燕死死顶在门后一言不发。邱毅把门推开一条缝，伸胳膊进去抓着他的衣服，把门推开走了进去。关上门之后，里屋就一片安静。几个人在客厅里都没动，都在听着，但谁也听不到说话的声音。万飞拿过了边南手里的饺子， 我去煮吧，都煮了得了，大家都吃点。 万飞拿着饺子去了厨房，边南还站在里屋门外。申涛在沙发上坐下了，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也依然听不到里屋的动静。边南， 啊， 坐下歇会儿吧。秋意熬，你也跟着熬。准备要比赛谁先倒吗？边南定了几秒钟，坐到了沙发上。这一坐下去，顿时一阵疲惫卷了上来，松弛下来的身体这时才感觉到了累。 我后天要上船了，后面事儿还挺多的，你盯着他。我觉得他事儿一完了肯定要病。 我也这么觉得，快到极限了吧。 他爸这事儿他没通知任何人，但亲戚早晚得知道。你知道他家这个房子一直被他几个叔盯着呢，知道他爸没了肯定会上门。 靠， 到时候冷静点处理，要不这事儿就难扯了。 你还真是，秋叔说你 肯定说我是小老头了，他以前就说过。我说再怎么说我就跟他急，他就没说了，果然还是在背后说呢。 两人都笑了起来，笑着笑着，边南觉得鼻子发酸，酸得脑门都疼了。 里屋突然有了动静，有椅子倒地的声音，两人同时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紧跟着就听到秋燕扯着嗓子的一声哭喊。 秋意声音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只能听到秋叶满满的都是伤心的哭泣声，边哭边含糊不清地嘶喊着，还有桌椅磕碰和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边南急了，这动静一听就知道秋意把事情都给秋叶说了，他过去拧了拧门把手。 秋叶，二宝， 别进来。 怎么了这是？ 估计打他哥呢。 靠，秋意是不是把放弃的事也说了？我靠，这话不说不行吗？ 他这人就这样，你继续煮饺子去吧。 妈妈，我要爸爸。 几分钟之后，秋燕的声音低了下去，里屋渐渐安静了下来。万飞那边把饺子煮好了端进屋的时候，里屋的门打开了，秋意走了出来。边南一看他就愣了，秋意的嘴角破了，眼角旁边还有一小片青紫。 下手这么重， 二宝呢？ 睡着了。那椅子砸我呢，劲儿真大。 何必呢？没必要跟他说那么细吧。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爸爸，那也是他爸。该知道的就该让他知道。 吃饺子吧，要叫二宝也吃点吗？ 别叫他了，刚睡着，万一醒了又打我呢。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